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十二集，青姿之死。然而还没等青姿拂袖而去，屋子里就响起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。青姿姑娘如果不将宅子和银钱的事情交代清楚，今日只怕是走不了了。却见那屏风后面转出两个人，一人手提兵刃，高大冷峻，一人则着竹青色直裰，文质彬彬。青姿脸色大变，待要往门口退去，门口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堵上两个兵丁。 你们是何人？ 唐范看到他扮演在衣袖下紧紧握着的拳头，这是内心相当紧张的一种表现。顺天府唐范，关于武安侯府案还有些问题想请青姿姑娘解答。 不是已经结案了吗？ 唐范摇摇头，还未结案，因为我们发现此案还有一个凶手，青姿姑娘想知道吗？ 那关我什么事？ 郑成怎么说也与姑娘有过露水姻缘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姑娘何必绝情至此？冲着你与郑成的情分上，听一听也好吧。青姿神色紧绷，腰板却挺得直直的。 听唐大人言下之意，是暗示我跟郑成的死有关了。 郑成的死因有两个，一是他吃的壮阳药里被擅自加入的柴胡，这味药使得他元气下脱，以致脱阳而死；二是他头顶的百会穴处被人数次敲击，以至于颅中经脉破裂。改药方的人已经抓到了，想必青姿姑娘也有耳闻，正是武安侯府的二公子郑志及郑成的妾室惠娘。但我们在审问郑志和惠娘的时候，却发现他们对百会穴一事一无所知，而不管是惠娘或者郑志，都没有在郑成昏睡不醒的情况下不停敲击其穴道的条件。此人必然要跟郑成同床共枕过一段时间，符合这个条件的人有三个：你、郑成的妾室玉娘，还有郑成的外室赵氏。 那大人为何不去找他们，而要来找我？ 自从发现这个疑点之后，我就一直派人埋伏在欢宜楼外、武安侯府外面以及郑城外宅那里，盯着你们三个。但凡杀人必然要有动机，也必然会有目的。这半个多月来，玉娘和赵氏那里都平静，他们并未与什么可疑人物往来，也未有大笔银钱出入。唯有你，虽然身为欢宜楼头牌，但恩客所给的银钱一直掌握在老鸨手中，却忽然有闲让婢女在外头偷偷购置宅子，还拿得出钱给自己赎身。他话刚说完，外头又进来两个衙役。 大人，在他屋子里搜到这些。 唐范颔首，我看看在哪里发现的。 床褥下面，他藏在床板和床褥之间的角落。 青姿看见对方手上的香囊，原本已经逐渐冷静下来的神情再一次慌乱起来。唐范将香囊解开来闻了闻，又递给随州，然后对青姿道，我猜这里面就是让郑成能够昏睡不醒任你侍卫的关键所在了吧。里面的粉末很少，应该是早被你倒掉了，但没倒干净，还有一些残留。你为什么不索性将整个香囊都丢掉或烧掉呢？这样还能更不留痕迹一些。 唐大人一看就是不解风情之人，女人亲手绣的香囊，要么是送给心上人的，要么就是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亲人，怎么会说扔就扔呢？ 唐范想起了阿夏那个被自己拒绝了的荷包，摸了摸鼻子。这么说，青姿姑娘承认自己是凶手了？ 不错，确实是我将郑成迷昏了之后，又敲打他的百会穴， 如此一月左右，人就会死得不留痕迹。早知道还有别人想要郑晨死，我也用不着动手了。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这有什么为什么？唐大人不是抓到凶手就可以去邀功了吗？难道还要寻根问底？郑晨这个人可恨得很，还总喜欢在床上玩些新花样，我早就被他折磨得受不了，既能从他身上坑点钱，又能让他彻底消失，何乐而不为啊？ 他的眼睛一转，看向老鸨，恨声道： 哼，这个毒婆娘，从小到大不知道坑害了我多少。我本想在离开之前把她也弄死，没想到，却被你们坏了好事。 老鸨早被他的自白吓呆了，见他叮嘱自己，不由往唐范身后躲去，结果才堪堪抓住唐范的衣袖，旁边的随州衣袖一震，人就不由自主地被推开，往后撞翻了一张椅子，又跌倒在地，哎呦哎呦地叫唤起来。随州自然没兴趣听他继续说下去，冷冷道： 带走，回去再审。 左右随即上前将他压了下去。随州对充斥鼻尖的浓郁脂粉味表达了充分的厌恶，但仍是亲自跟唐范到青姿的屋子里搜了一圈，将一些可疑的东西拿上，二人这才离开幻翼楼。一开始发现惠娘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们就已经算是找到真凶了，没想到最后竟然有两拨人不约而同想要郑成死，他真是不死都不行了。 那女人除了让婢女出去购置宅子之外，还和谁有往来？ 唐范摇摇头，没有了。他不对。他倏然顿住脚步，随州也停下来看着他，有些不明所以。唐范顾不上和他多说， 得快点把青姿追回来，我们刚才漏了一个问题。 随州也不多问，直接提纵身形往前掠去，很快就不见了人影。等唐范气喘吁吁赶到顺天府大牢时，就看见青姿躺在地上已经断了气，随州则站在旁边盘问那几个衙役。衙役们说，他们将青姿押走的时候，因为他很配合，又见他是一个弱智女子，也就没有搜身。谁知道就在此时，他忽然从身上摸出一把短小的匕首，直接就往自己胸口捅，转眼就不行了。唐范抱着一丝希望蹲下身去按青姿的脉搏，却发现已经回天乏力了。面对青姿的尸体，唐范不由得苦笑，对随州道： 我们太大意了。 随州皱着眉头， 他在待人受过，隐瞒真凶。 唐范点点头，放在他承认的太痛快了，我就觉得有蹊跷，本想将他带回来之后再细细审问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决绝，转眼就自杀了。 你方才想到什么？ 东厂，就算是青姿自己起意想杀死郑成，且不说他如何从郑成身上弄来的钱财，还有他如何熟谙学道之事，只说他一介青楼女子，为何能够使得东厂插手从你们北镇府司手里抢走尸体，这就大有可疑了。随州点点头，很明显他刚刚也想到了这一点。两人在许多思路上同步，这使得他们在查案时难得多了一份有别于他人的默契。 东厂那边我去查， 青姿这边我也会继续查的。唐范会意，随州微微颔首也不多话，随即就离开了。唐范看着躺在地上的青姿，此时的他美貌依旧，却没了当花魁时艳冠群芳的气质，胸口深深插着一柄匕首，血已经慢慢的凝固了，身体也开始僵硬。人死如灯灭，一脚踏入阴阳河就什么都没有了，钱财再多，美貌无双 也是枉然。青姿会自杀，分明是怕进了大牢之后被审问出什么，再扯出背后的真凶。但万般艰难为一死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，说明肯定有什么人或事促使青姿一定要为真凶掩护。但他一死，庞范他们真的就断了线索，追查不下去了吗？显然不是。青姿再有魄力，终究只是一个青楼女子，眼力有限，也不可能想得太长远，只以为自己一死了之就什么事都解决了。庞范开始从别的角度来揣测，他在外头购置宅子，又要赎身出去，不是为了自己，就是为了别人。如果是为了自己，那他就不可能自杀，因为贪生怕死的人，只要有一丝苟延残喘的机会，就不会放过。那么，他就肯定是为了别人。正因为知道自己已经被查出来，无论如何，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与其挨不住受刑，吐露实情，还不如干脆自杀，这样才可以保住背后的人。背后的人，唐范站起来。老王， 唐大人， 你之前说过，青姿让他身边一个婢女帮自己购置宅子，现在那婢女在何处？ 大人，那婢女今日不在欢宴楼，想必是被支开了。不过我们跟踪了她多日，知道青姿姑娘把宅子买在何处，我还让老高在那宅子外头守着呢。 唐范点头赞赏。现在你去那里盯着，把老高换过来，我有些话要问他。还有，这位青姿姑娘的尸体，让人过来好生收敛下葬了吧。老王应是，匆匆离去。老高很快就过来了，他将这些日子自己跟踪盯梢的成果一一向唐范汇报。 大人，那宅子是在外城城东孝壁街那一处，我向附近的人打听了，那里的宅子都不贵，不过有一点很奇怪，那个宅子自从被人买下之后就没有人入住过。 可有人进出？ 除了那个婢女雇人进去里里外外的收拾打扫之外，也没有看见有人进去过。 唐范沉吟片刻。这样吧，你跟我走一趟，我要亲自去看看。 大人，那里既脏又乱，怕是要玷污了您这样的贵人呢。 我怎么就算是贵人了？有些事情让你问也问不清楚，还得我去了才能了解情况。 老高眼见拦不住，只好跟在他后面一并出去。等到了地头，唐范才知道老高为啥会这么说。所谓的城南孝壁街，其实就是贫民区，因为靠近城郊乱葬岗的缘故，稍微有条件的人肯定都不乐意住在这里，久而久之，这里就成了三教九流的汇聚之所。不远处还立着一座破落的道观，近处污水横流，蝇虫乱飞，许多人的穿着都是缝缝补补，相比内城各大官署林立的体面，这里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。相比之下，干干净净、白皙俊雅又没有穿官服的唐范站在这里，就如同另类，瞬间吸引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眼光，其中不乏夹带恶意者。不过老高穿着衙役的服饰，挎刀跟在他身后，倒也无人敢乱来。两人来到一座陈旧的宅子面前。 大人，这就是青姿让人买下的宅子。 唐范身处这样的环境里，就知道青姿买下这座宅子绝对不可能是为了自己住进去，他连5000两赎身的银子都能拿得出来，怎么会屈就在这里？再说以他的姿色，真要住在这里，只怕还不如在欢宜楼来得安全。宅子上了锁，但老高身手灵活，自有一套方法，三下两下便将锁打开。唐范推门而入，虽然这里头已经被重新装潢打理了一遍，但依然可以闻出一股陈朽的味道，看上去 曾经尘封过许多年。老高跟在唐帆后面，心里有点凉凉的。 大人，这宅子阴森森的，怕是没有人住啊。 唐帆打趣，你老高不是还曾经跑到郊外乱葬岗去过夜吗？怎么这就害怕了？ 瞧您说的，这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，那会儿不懂事儿呢，还在人家坟头上撒尿，现在再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了。 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很萧条，几棵老树无精打采，要死不活的枯立着，井边放着个木桶，不过看上去就跟这个院子一样破旧，底下还漏水，绳子也都腐朽了。唐范举步往里面走，一推开主屋的门，却好似愣了一下。这间不大的主屋里没有安置任何椅子与茶几，只有正中一张条案，上面摆着一些鲜果，后面则是整整齐齐四个牌位，正中两个牌位垫高了，稍低一些还有两个。唐范近前一看，这些鲜果放了也有一些时日了，按上去有些绵软，从时间上来看，跟前段时间青姿雇人过来打扫的时间是能对上的。四个牌位自然就是四个人，先考冯氏麦建公之灵位，先比冯秦氏之灵位，二妹冯氏清安之灵位，四弟冯氏清宁之灵位。从牌位上的名字不难推测，青姿在进青楼之前很可能就是姓冯，而这些人是他的家人。父母早逝，家破人亡，确实令人唏嘘。但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他在青楼那么多年，接过的恩客不知凡几。唐范不相信他会仅仅因为忍受不了郑成就下手杀他，从而背上人命。父母二妹四弟，青姿从前在家里是排行第几呢？如果是长女，那么冯家老三又去了哪里？唐范沉吟片刻。老高， 哎，大人有何吩咐？ 你之前不是跟左邻右舍打听过这户人家吗？有没有问出这座宅子以前的主人？ 问过了，但这块地方几年前一场大火曾经烧了个精光，许多原先的住户要么被烧死，要么都迁走了，只有一个老人还有点印象，说是十数年前这里有户人家姓冯的，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，一夜之间官府的人就上门了，家中男丁都被充军了，女的则病的病，死的死，惨得很，这个宅子也被查封了，他也不敢打听，后来都说这宅子闹鬼，也就没人敢去住。 唐范皱眉，具体是十几年前？ 他都不记得了，估摸着应该是十三四年前，因为他们说青姿被卖进青楼那年才六岁，他今年十九，可不正好就对上了。 唐范沉吟半晌，忽然道，走，回顺天府去。 啊，您不看了？ 不用看了，有头绪了。他一边说着一边疾步往外走。老高回头看了看阴暗的屋子和那些牌位，不由打了个寒颤，连忙加快脚步跟出去。